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13章，再续之约。 你是？见到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陆星玉、江瑶顿时紧张了起来，而一旁的饕餮倒似乎并不意外，只是沉默地盯着走上前的三足，轻轻让开了道：“找了你那么多年，想不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你。” 三足注视着身形逐渐透明的青鸟，声音微微颤抖。抱歉，与你的约定看来是无法完成了，三足。 青鸟的声音轻柔而飘渺，湛蓝的瞳孔中闪过一丝苦楚。 我是不会看着你消失的。 三足咬着牙，无视着一旁的三人，径直在青鸟跟前蹲下身，伸手按上了对方的胸口。随着一阵轻柔的法力光芒亮起，青鸟胸口的黑光终于停止了扩张。然而他身躯的消散似乎已无从阻止。 这是灭口诅咒，是谁？到底是谁干的？ 三足咬着牙，愤怒的火焰在碧绿的双眸中熊熊燃烧。他抬起头，将充满着威慑力的视线投向一旁的饕餮，似乎是要对方给个解释，而饕餮却只是沉默着，一言不发的摇了摇头。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咎由自取。或许对我来说，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青鸟轻声说着，看向身边眼泪朦胧的陆星月，几乎失去轮廓的手温柔地抚过陆星月的发间，眼中是深深的眷恋。 只是终究还是留下了遗憾，重要的约定，重要的人，我一个都没守住。 不和，也不是你守护了我，没有你我根本不可能活在这世上。 陆星月哭着握向青鸟的手，却已握不住那道消散的虚影。 求求你，求求你和我一起回去吧。 对不起，义父，我已经回不去了。 青鸟叹气着，视线投向远方的天空，眼中的光芒渐渐消散。 我已经连最后看一眼故乡的资格都没有了。 不，我会带你回去，回到天界，回到七王母娘娘身边，回到我们的故土。 三足注视着青鸟临近消失的身影，再次伸出手，轻轻按在了青鸟胸前。在扬起的法力光芒中，愤怒与悲伤逐渐从三足的双眸里散去，留下的是无边的坚定与温柔。 千年也好，万年也罢，待到你重新修炼化形之后，我们再来完成我们当年的约定。 我会一直等着你。月雪， 点点淡黄的光芒宛若银河星系，在陆星月的哭喊声中，青鸟的身影渐渐消散在了苍茫的幽冥永夜之下。被鲜血浸染的黑色斗篷在陆星月肩膀间无力地滑落在地，只留下一枚散发着美丽青光的晶莹玉佩缓缓落下，留在了陆星月的手中。 义父，义父，不要，不要离开我。 陆星月脸色瞬间如死灰般的情绪濒临崩溃，而见到对方如此痛苦的样子，一旁的江瑶也有些于心不忍，但此时此刻他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只能沉默着陪在了陆星月的身边。我保下了他的元神，留在了这枚玉佩里。三族望着陆星月手中的玉佩，以及玉佩内那只青色神鸟的图腾，轻声说道：只要元神不灭，他便能重新修炼化形，只是这个时间或许千年，亦或许是万年。 元神，也就是说我义父他其实还活着，对不对？ 陆星月慢慢抬起头，绝望的金银双瞳中顿时涌现出一线希望。你可以这样理解吧？三足乌沉默了一瞬，随后又将视线移向陆星月手中的玉佩。我希望把他带回天界，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或许回到了故土之后，他能重新开始。 我明白了。 陆星月咬着牙，他颤抖着注视着手中那枚温暖的青色玉佩，泪水一点一滴落在了玉佩表面。片刻之后，他终于还是抹去了眼泪，眼神重新恢复了坚定。 我的义父，就拜托你了。 在最后看了眼玉佩后，陆星月站起身，小心地将玉佩交给了三足，定不负所托。三足看着陆星月，郑重做出了承诺。 说起来，你是怎么发现青鸟在幽冥界的？ 三足， 沉默已久的饕餮突然开了口。 之前你似乎闯去了幽冥禁地，难道你查了生死簿？ 哼，你倒是知道得清楚。你对生死簿就那么在意吗？ 三足转身瞥了眼饕餮，冷声说道： 我记得一个多世纪前，好像也有某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试图闯进幽冥禁地，却连忘川结界都跨不过去。 饕餮听着三足，脸色逐渐阴沉，而江瑶似乎也注意到了饕餮表情的转变，诧异之余，他不由联想起了当初在地下刑场救陆星月时，从马腹口中所偷听到的传闻。 一百多年前，饕餮好像曾大闹过幽冥界，难道三足乌指的就是这件事？幽冥禁地，那里似乎是生死簿所在之地，饕餮他为什么要去那里？ 江瑶下意识地拂过锁骨上的死亡刻印，越来越觉得这个红发男人似乎瞒了自己很多事儿。他悄悄抬眼观察着饕餮的表情，似乎想从中读到点信息，而饕餮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赤色眼眸带着某种凌厉的威压 瞬间移向了江瑶。江瑶一惊，心虚地挪开了视线。待到他再次看向饕餮时，却发现对方早已没在看自己，而是脸色如常地转向了三足。 以前的事儿，暂且不论，我只想知道你这次的结果。 饕餮再次冷冷地开了口。 很遗憾，我并没查到生死簿。 三足回视着饕餮那冰冷的眼神，似乎总算收敛了调侃。 就算跨过了忘川结界，我也没能穿过最后那道阎王设下的轮回结界。而我之所以能发现青鸟在这里，是因为我在先前对峙空间裂缝的过程中感知到了他的气息。 轮回结界，饕餮呢喃着，赤色的瞳孔中似乎隐约出现了些许动摇的波澜。他看了眼三足屋，又将视线扫向了一旁略显迷茫的江瑶，不知在想些什么。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生死簿已经发生了异变，许多命数记录就此消失。在生死簿恢复正常前，就算你打算从上面查些什么，恐怕也会无功而返。 三足说着，伸手扶过怀中的玉佩，脸上似乎流露出些许纠结。原本我与阎王做了交换，我助他找出生死簿异变的真相，他便帮我找到青鸟。但没想到，正是我要找的他，才是剥夺生灵魂魄，导致生死簿异变的元凶。 青鸟他不是真正的元凶，事实上，他也是被控制的对象，只是我们已无从知道他背后的家伙到底是什么身份了。 饕餮沉吟道。 如今镇魂师被那家伙收回，而对方未必会就此罢休。如果夺魂会导致生死不异变的话，我恐怕今后这样的异变还会继续上演。 就是那个在他体内埋下灭口诅咒并蛊惑他进行夺魂的家伙们，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那家伙到底是谁？ 三足低语着，抬头看向天际中徘徊不去的傀儡亡灵们，双拳渐渐握紧。 只听轰轰两声，说话间楼宇倒塌的轰鸣夹杂着阵阵喧嚣声从九泉寨城的外围传了过来。饕餮抬起头望了眼远处，嘴角露出一个不屑的冷笑。 哼，这种时候才敢来坐收渔翁之利，地府那帮人看来是早就算准了。 地府，糟了！ 江瑶回过神，这才想起自己可是逃犯的身份。然而在龙骨钥匙已被毁去的当下，此时的他和陆行月已经是走投无路的状态了。 既然这小子是青鸟的义子，我不会坐视不理。以我的能力带一个人类回地界并非不可能。 三足看了眼陆星月，随后又将视线转向江瑶。 至于你，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被阎王追捕，但以我的立场来说，我并没有理由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得罪地府。 等一下，请你带上他吧，他会伤成这样也有我的原因。 陆星月一听急了，连忙上前劝道。 你就别管我了，快走吧，我的死亡刻印终究还得有个了断。 江瑶轻抚着自己锁骨上的黑色刻印，回想起了当初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声音，那名少年，心中暗自下了决定， 而且我也有些事要找阎王确认。 可是你要是真的被地府带去了望春彼岸，那可就回不了地界了。 陆星月焦急地劝道。但我即便逃过这一次，只要有这死亡刻印在，总有一天还是要被抓走的。这件事迟早得解决。 江瑶摇摇头，再次转向三足，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带陆星月离开这里。 三足看着江瑶的神情，双唇微动，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他瞥了眼从远处向皇城聚集而来的黑影，随即便硬是托起陆星月，黑色双羽振翅一挥，转瞬化作一道巨影，冲入了暗紫的天幕之中。 等等，江瑶！ 轰隆一声，轰鸣的雷声盖过了陆星月焦急的嘶吼。金色的雷电过后，两人的身影消失不见。 最后重回地界的机会也被你放走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饕餮瞥了眼三足消失的背影，转头看向江瑶，却发现对方正盯着自己，眼中似有深意。 看你这样子，好像一点都不慌张。 饕餮看着江瑶的表情，嘴角一扬。 现在这种情况，慌也没用吧？而且，在地府来之前，我正好有件事要问你。 江瑶注视着面前的红发男子，过去曾被他一度忽略的一些细节开始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而疑虑的想法一旦萌生，便有如野草般疯狂生长，再也压制不住。 关于我体内的秘密，关于生死簿，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